那呢下一首歌咧，我就有一排睇咗一套戲咧，咁就好中意個主題曲裏邊講咗一句就係、是、I need your love， 就係我需要你哋嘅愛心。你唔知道我真係好需要喎、啊，需要多過我需要攞到最佳受歡迎女歌星。我希望攞到你嘅愛心多啲，同埋你哋嘅掌聲我好中意，同埋好中意你哋錫我。咁咧，我真係唔知道送你哋乜嘢，咁我只可以送你我啲歌，咁啊呢首歌咧就送俾你哋聽，多謝。 God.